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说到呢，张艾嘉，大家会反映她是一个经历丰富、勇往直前的勇敢女人。在她的所有作品里，影视歌曲这首《爱的代价》虽然是李宗盛写的歌，但听起来就像是张艾嘉在你的身边讲她的故事。或许她在现实的世界里早已枯萎，但是在这首歌里，她成了永远会凋零的花。张艾嘉，《爱的代价》。

喜欢又情又义有你，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半弯我喜欢又情又义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导。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。我是 Julia 彭佳慧，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？

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